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点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曼宁。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郑州地铁12人不幸罹难，事故原因公布。 河南省郑州市防汛应急响应从1级降至3级。 河南新乡遭遇极强降雨，47万多人受灾，安阳市所有公交车辆停运。 截至今天13点，南京市全市共诊断出13例确诊病例，划定10个社区村居为中风险地区。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张焕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张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张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在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之前呢，我先说说今天白天这个降水的情况。今天8点，那么到现在啊，本市因为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截止到17点50，大部分地方的这个降水量看来不太大，全市平均是5.6个毫米。那么其中呢，像这个房山的张坊这个地方是下了，下了70多个毫米。那么目前呢，看呢，像通州啊，还有顺义，这些地方还有比较强的雷阵雨。像通州果园这个地方，17到18点，那么这个期间呢，1个小时下了43.7毫米。那么目前正是下班的高峰，那么这一带像顺义啊、通州啊。那么在这里雨比较大，那么大家呢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看来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个降雨啊分布还是极其不均匀，平均降水量看来不大，也就是5个毫米左右，但是局地还会有30到50毫米左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预计这个到后半夜这个降雨啊才会结束。今天夜间这个最低气温啊23度。那么由于湿度比较大，那么夜间到明天早晨这个能见度会比较差，那么局地能见度会小1公里，那么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现在看来明天白天就是大部分地方就会不会有明显的降雨了，那么白天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看着31度左右，天气呢比较闷热，那么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现在看来就是明天夜间山区那么局地会有一些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天气，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那张工，这个双休日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双休日看来就是24号、25号，那么这两天，24号白天呢，看来有一些分散性的，有点小阵雨或者弱的雷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不大。现在看来就是25号，就全市又会有一场雷阵雨。或者阵雨天气，这个降水量应该是比较明显。那么25号应该说，又会拉开下一轮降雨的序幕。下一轮降雨啊，估计也得持续5天左右的时间。那么有些时间段降雨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关于降雨的情况，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那么，关于这几天的，气温情况来看，那么最高气温在31、32度的样子，应该湿度比较大，风也小，那么这几天的天气比较闷热，那么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张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张工， 再见。 好了，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 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雨情和汛情。7月16日以来，河南多地遭遇历史罕见持续性强降雨，暴雨中心郑州市区严重内涝，市内交通中断，避险、求助、自救、互助、失联、救援成了郑州网络中的关键词。许多人为回家跋山涉水，一夜未眠，也有人永远留在了回家路上的地铁车厢里。 据河南日报官方微博消息，根据目前汛情发展情况，经过郑州市政府领导同意，郑州市防止决定从今天下午的1:20起，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降到3级。 各区县市防止根据当地汛情适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突出做好当前抢险救援、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 除了郑州市区之外，河南还有多地遭遇暴雨。巩义市米河镇镇区20日一度被洪水淹没，主要街道沿街一层店铺进水，街道两旁的行道树绿植大多被连根拔起。 另外，受持续强降水的影响，截至目前，河南共有白沙、小南海、河口村、赵平台等9座大型水库、40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中型水库长庄出现一次特大洪水过程，一小型水库郭家祖以及贾鲁河以及支流发生险情，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目前，河南强降雨中心向安阳、新乡、鹤壁等河南省的东北部移动。今天早晨7:50，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安阳、鹤壁、新乡30部分地区降雨量已经达到了50毫米以上。未来3小时内，安阳、鹤壁、新乡、焦作、平顶山5市降水持续，预计降水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 安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发布紧急公告，安阳市所有公交车停运，安阳市所有企事业单位除必要的抢险救灾人员和值班人员外，全都居家办公，所有地下商场、停车场人员全部撤离，确保安全。安阳市的相关应急措施还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我们是昨天上午到达安阳开展采访工作的，一天多的时间我们观察了一下，降雨只停了短暂的10几分钟，可以说这次的降雨持续时间特别长，所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城市内涝。那再来说一说这个时间点，我们此时此刻这档连线有一个非常大的感受，就是虽然雨很大，但是心非常暖。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安阳市区的安阳迎宾馆，这里有200间客房，住了将近300名客人，并且还有100名的工作人员。那这个时间大家的餐食怎么保障？就在直播之前，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可以到一楼的大厅来吃一份免费的餐食。我去看了一下，是煮方便面，虽然只是简单的一碗方便面，但是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吃上一碗热乎的汤面，我想心里是温暖的。那如果是来到安阳，我们只要是开展工作，这个脚几乎都是泡在水里的，所以非常的不舒服。就在昨天我们入住到这个宾馆之后呢，我们换上了一次性的拖鞋，我感叹了一下，好像心里住进了一个小太阳，觉得非常的有满足感。但是我想，因为这次强降雨持续时间特别长，那我想大部分在这个暴雨的前线抗战的这些党员干部群众，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可以喘息的机会。拿转移安置群众来说，截止到目前，安阳的7个县区已经累计转移群众超过了7万人，并且这样的转移安置和救援的工作仍然是在持续的。刚才也说到了，河南省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强降雨的范围就包括我现在所站立的安阳。那今天呢，安阳市所有的公交线路是停运的状态，除了这些应急抢险人员，全部都是居家办公的状态。 记者今天从河南省新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新乡市近日遭遇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极端降水过程，最强降水时段出现在20日的5点到22日，也就是今天的5点，降水量812毫米，最大降水总量、最大小时雨强、最大2小时雨强、最强时段降水总量都与郑州相当。截止到21日的22:30，新乡市受灾人口47万多人，农作物受灾面积5.5万多公顷。那么有关现场的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依然是在河南的新乡。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在新乡这里依然是在下着雨。和上午我们进行连线的时候相比，现在我们看到的新丰大道上面积水起码是已经消退了有四五十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虽然在我身后的这个远处可以看到还是有比较深的这个积水呢，但是积水的这个深度也是在下降的。今天上午我们直播的时候在里面走了一下，大概积水的深度是差不多要到我膝盖，但是现在呢应该是已经到膝盖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深度了。这几天受这个连续强降雨的影响啊，其实是从20号的上午开始就开始出现了这个积水内涝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发生之后呢，当地也是立即启动了防汛的应急预案，组织了包括公安、包括消防、包括应急管理等多个部门一起联动来进行相应的处理的工作。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呢，就是目前新乡全市是一共出动了相关的救援力量是76624人次，抢险救援车辆呢是1521辆，并且组成了多支以党员为骨干力量的抢险突击小分队，一共是总共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是100942人，目前呢是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另外呢，现在受强降雨的影响啊，新乡还是有将近30个左右的小区是处于一个停电的一个状态。当地也是解释了一下，因为现在有些地方有这个积水比较严重的，那么考虑到相关的安全隐患呢，是采取了一个主动停电的一个措施。当然还有一些呢是因为强降雨造成的电力设施的损坏，那么随着现在进一步的抢修在紧急的进行中，以及这个降雨的逐渐停止，降雨消退呢，相信电力也在陆续的恢复供应之中。 今天下午，记者从郑州市防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郑州因为电力中断造成基站中断，一旦供电保通之后，基站的信号可以在一天内恢复正常。 另外，今天郑州66个受影响的机房站点已经陆续恢复正常，预计在今天晚上12点，手机和宽带通讯能够基本恢复正常。 据了解，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河南省特别是郑州市受灾严重，多座电站因为场地受淹等原因紧急停运避险，98.22万用户供电受到影响，其中涉及重要用户49户。 到达郑州市周边以及经郑州发往重点地区的铁路煤炭运输影响严重，公路煤炭运输基本停滞。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组织有关方面积极应对，加大跨省区支援力度，全力保障河南省煤电油气稳定供应。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经各方共同努力，截至昨天8点，河南45.06万用户已经实现正常供电，大约1/3的重要用户已经恢复供电，其余电力用户正在全力抢修。 强降雨让通信基础设施面临严峻考验，部分基站退服、光缆损毁、网络中断，影响相关区域群众通信网络使用。记者从中国电信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中国电信在河南全省基站累计断站9764个，当前断站已经恢复2570个，其他断站抢修正在紧张地进行。 据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昨天上午10点，中国移动郑州分公司基站停电3563个，基站退服3152个，目前已经抢通退服基站2763个。 记者从中国联通了解到，在20号上午，郑州到洛阳方向陆续出现光缆中断，通过抢修和导线等方式，系统承载的业务正在陆续恢复。截至1:08，河南出省互联网业务全都恢复正常。 同时，受灾地区当地运营商部分有电并开门的营业厅为群众提供手机充电、热水、免费 WiFi 和临时休息等服务。 那么今天下午郑州市召开防汛应急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汛救援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南新闻广播记者王发燕来了解一下。王发燕你好。 主持人你们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会都介绍哪些信息呢？ 好的，这次发布会上介绍了一些降雨，包括一些援救的情况以及防汛的最新的形势。你像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啊，郑州已经出了太阳，那么目前我了解是郑州市气象台其实在上午的时候已经解除了在凌晨5:43它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啊，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也是根据目前汛情的发展，在中午1:20的时候已经将这个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降到3级了。那么目前呢，就是各区县市要根据当地的汛情，主要是做好当前的抢险救援以及灾后的处置的各项工作。 那么我也了解到前段时间其实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因为这个郑州的突发的罕见的特大暴雨造成了郑州地铁五号线的就是一些乘客出现了就是很不幸，就是有12名乘客抢救无效不幸罹难，然后5名乘客送院观察这样情况，也是了解到是当时的主要情况，就是因为这个突然爆发的特大暴雨就造成了 郑州地铁五号线它一个五龙口的停车场及其周边的区域呢发生了严重的积水现象。在当天下午6点的时候，这个积水就冲垮了挡水墙，就进入了地铁的正线区间，所以造成了郑州地铁五号线它一趟列车在这个沙口路到海滩四路中间这个区间被迫停止，导致500多名乘客被困。 最终呢是在地铁员工以及救援队关干警以及解放军指战员和义务救援队和热心乘客的共同帮助下，援救的乘客就是解救乘客500多名，但还是有一些乘客不幸的出现了伤亡。主持人， 是关于这次事故原因的一个通报啊。那目前我们还想了解到郑州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包括市内的交通电力通信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好的，目前郑州一些道路的积水点还是有， 但是不多，但主要就是郑州有76座下穿涵洞，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呢，有17座恢复通行，其实还有60多座没有恢复通行，所以这方面在进行一个排水的工作。另外我也了解到郑州市城区的部分主次干道区域它可能出现了部分的断行之外呢，市区的快速路和其他的主次干道基本的恢复通行了。那么电力方面呢，郑州的电力设施这一次受损非常严重，那么郑州市有470三个小区它受到了影响，当然郑州市供电公司也在开展这个电力抢修工作。那么目前有8座停运的变电站呢已经恢复了3座， 他们的目标是今天争取再恢复3座，目前有3600多人就是正在一线来进行这个电力设施的抢修，力争呢尽快恢复供电。我看他们是有一个目标，说是争取今天晚上郑州恢复高层小区的供电，那么明天呢郑州市区就是全部恢复供电。那么目前就是大家很关注特别这个通信的情况，从7月19号起河南省就是特别是郑州市哈，因为遭遇这个极端降雨造成了 郑州市内的通信基站是大面积的退服，多条通信光缆是受损的。那么目前我了解到的是，截止到今天，郑州市仍然有4370个基站它是退服的。那么绝大多数可能是因为这个供电的原因它没法正常运行，所以他们说是一旦这个供电能够保通，那么郑州市的基站可以在1天之内恢复正常。所以供电明天如果能全面恢复的话， 我感觉就是明天应该这个通信应该差不多了。是，在大家，您说，应该说在多方努力下，这个郑州的交通电力通信啊，正在向这个正常的方向逐步的恢复啊。那王老师，我们刚才在新闻当中谈到说，河南的降雨正在，降雨中心正在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那目前河南省北部地区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 好的，目前河南的降水呢主要是在豫北的新乡鹤壁等地，你像在过去1天多的时间，新乡鹤壁市区的站点它就出现了大于500毫米的特大暴雨，它这个量是怎么说呢，它这个量也是接近当地的正常年份整年的降水量。不过稍微让人欣慰的是呢，相对于郑州之前是那个下的雨特别强的话，它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没有像郑州那样持续。 所以目前河南省气象台在下午3点15分的时候是发布了一个暴雨黄色预警，是预计未来6小时内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信阳7地市和咱们提到的新乡、安阳、鹤壁3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下，局地100毫米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但是这个可以看出这个趋势是明显减弱了。而且由于这个降雨，其实刚才还提到交通有一块我还 就是没来得及介绍，就是说目前这个降雨它因为河南的地势是西高东低的，所以这个豫中北部的新乡安还有安阳等地大部分它是一马平川的，那么这次强降雨导致洪水是顺势的向东而下，所以目前部分铁路线都被淹了，所以部分列车它就临时停靠，也造成了旅客的滞留。目前物资的保障压力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也了解到呢，就是针对这个强降雨对 铁路运输秩序造成的影响，铁路部门正在采取像调整列车的运行呀，而且同时加开临时客车转运旅客，并且也做好车站滞留旅客的服务工作等，这多项措施尽量的

北京排水集团呢，这次派出的呢是大约有70多名抢险人员，是16台各型的各类的设备以及车辆组成的一个抢险突击队。他们呢是比我们要早出发，是大概今天凌晨4点就已经从北京出发了。因为受限于大型机械车辆的速度啊，他们基本上是跟我们几乎同时到达郑州的。目前呢，正在赶往积水的现场。今天早上7点左右呢，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港澳高速呢，是前往河南郑州，全程呢是700多公里。在途中呢，大概在上午11点左右经过石家庄的时候呢，是遇到了一阵强降雨的天气，最低的能见度呢，大概有1-2百米的样子，但是持续时间不算太长，我们比较顺利就通过了。下午3点。经过鹤壁服务区的时候呢，排队加油的车辆就非常多了，当时那个汽油是限购的。然后再往南走到的新乡服务区呢就已经关闭了，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如果不是必要的情况下呢，就不要前往郑州还有周边的地区了。然后呢进入河南郑州这个市区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信号啊是越来越差，路边呢也会经常看到有一些这个车辆啊是停在路边，他们呢不光是车身上有一些淤泥，而且那个车顶上也是有不少的淤泥的。现在呢我们是到了一处高架桥的路段，目前不知道是在等候后方的车辆，还是说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排水的作业区了。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在今天稍晚些时候呢，我们还会跟北京蓝天救援队会合，然后来报道他们那边的抢险救灾的情况。 嗯， 那么如果遇到暴雨可能会遭遇哪些危险，该如何自救呢？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接受北京新闻广播专访时表示，在暴雨当中最常见的伤害主要有溺水、电击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发回的报道。 北大国际医院急诊科主任秦宇红表示，在暴雨中最常见的就是溺水，因此他建议如果遭遇暴雨又在户外，一定要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地方站立。 水流很大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温度非常低，凉水中间一般人10分钟左右可能人就完全就体力耗尽了，哪个下水道或者哪个水口附近把人给冲进去了。首先呢是肯定往高处嘛，尽量躲开。 暴雨中第二种常见的危险就是电击伤。在洪涝灾害中，电力设施落入水中很有可能造成漏电的情况，尤其是电线杆附近经过的人可能会触电。 当你感觉到出现发麻甚至脊柱出现痉挛，有可能就是已经附近有真的有电了，或者是看到周围有人不明原因突然就倒了，或者是突然就不能动了，都是已经被电到了。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尽量避开，不要盲目的上去脱救施救。如果要是确实有工具，我们有长的竹竿呀，就让你在远距离上把它跳开呀。 第三种常见的暴雨伤是皮肤伤、动物咬伤和传染病。一旦遇到洪涝灾害，人和动物的生活环境都遭到了破坏，可能出现一些不常见的疾病。 一个是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皮肤有损伤，然后呢泡在污水中间呢可能会被感染。再一个呢就是消化道传染病了，因为这种洪涝灾害完了以后往往伴随的就是瘟疫的流行，包括鼠疫霍乱的里面是多见的。或痢疾，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卫生，发现动物的那种尸体啊要给它及时处理啊，经常配备一些这消毒的设备啊。 秦宇红表示，虽然现在是夏季，但零度甚至夹杂着冰雹的雨中，人体长时间浸泡很容易失温，危及生命。如果不幸在水中，可以采取适当的体位保持温度。 如果是确实浸泡在一个相对温度低的水中，如果是单人的话，尽量把身体呢蜷在一起，为了保持体温。如果多人的话呢，大家最好是互相靠拢在一起呢，减少失温。因为在冰水中间一个人撑不了10分钟，体温下降很快，就意识就丧失了。不要慌，然后呢采取适当的体位，那尽量呢就是离开水面嘛。 受河南省等多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北京两座火车站共100多趟始发列车停运，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30天内都可以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经过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停运列车的相关情况。 截止到今天下午呢，今天北京西站始发列车停运增长到了101趟，主要影响的是京广普速、郑西和陇海方向。目前这个停运数字呢，达到了7月20号车站大面积始发列车停运以来的最高，接近北京西站途定始发列车总数的一半。 那么据北京西站负责人介绍呢，今天车站的旅客退票秩序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售票大厅24小时开启办理退改签，南北售票厅呢会根据厅内的人流密度，在售票厅外动态的采取分段放行措施。另外呢，北京站今天是有7趟始发列车停运，包括开往张家界西的快967次，开往南昌的特145次和开往包头的直283次等。为了确保旅客列车的运行安全呢，今天的市郊铁路怀密线 S515次、S512次、S501次列车停运，还有 S2 线的 S251次和 S201次列车也是停运。主持人， 那么关于旅客退票的操作方面有哪些提示呢？ 特别提示呢，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用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您可以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和客户端，或者是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建议还是首选通过12306线上的方式办理退票。那么也请旅客呢通过中国铁路和北京铁路的官方微博及时关注不断更新的列车停运信息，在线上操作退票前呢，请务必确认好停运的列车是在哪一天发车，只有在官方发布的列车停运当天及30天内办理退票才可以全额退款。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的，再见。 听众郝女士向新闻广播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她女儿之前购买的火车票因为列车停运想要退款，本以为会全额退费，但没想到被扣了手续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邢一鸣的报道。 郝女士告诉记者，她女儿19号通过12306 APP 购买了2张7月22号发车的高1579次列车的火车票。21号的时候，听说这趟列车因为河南暴雨而停运，因为担心22号的列车也无法发车，所以选择了退款。但在退款的时候被扣了手续费。 7月19号是北京西站到襄阳东的，不是因为那郑州的这个水灾吗？我早上听北京西站好多火车那个高铁都可以免费全款退票，但是他21号上午退了以后，收了20%手续费。2张票，一张票扣100块钱，2张票扣了200块钱。 让郝女士不理解的是，因暴雨影响而停运的列车应该全额退款，为什么自己被扣了手续费呢？随后记者拨打了12306客服电话了解情况，在持续等待了1个小时之后，电话终于接通。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这边查到的为准，只是更新的，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的。 给您一个车站电话号码，您具体咨询一下，如果车站确实说是这趟车停运了，您可以再给我们来电。 客服人员表示，如果核实后列车确实已经停运，可以联系12306。 如果说我们这边确实收到您这趟车停运信息，您那边确实收您手续费了，我们这边确实会为您受理的。 记者随后也电话咨询了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车目前为止显示是正常运行的状态，早上开走了。 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也建议，乘客可以关注北京西站官方微博，查看最新的停运信息。 说，因为我们那个北京西站，它都会公布那个停运列车，临时的它还有停运车，所以说只能临时看，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不准。 新闻广播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近来由于天气原因，列车停运信息会不断更新，因为列车停运而打算办理退款手续的乘客，在操作前务必确认清楚停运的列车是哪一天发车，只有办理官方发布的当天停运的列车时才可以全额退款。 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国内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9点29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邯郸中西部、邢台中西部、石家庄南部和西部出现了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上午到中午，以上地区降雨持续，过程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00到350毫米，特别的个别地点可以达到420毫米以上。 今天，河北省水利厅下发通知，根据天气形势变化，决定从今天一点起，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三市的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到三级。 山西省昨天连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区域包括晋中东山、晋城东部、长治东部、阳泉等，这些地区有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财政部昨天紧急下达1亿元救灾补助资金，支持河南省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其中，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元用于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再来看，为了支持河南省防汛救灾工作，在全力做好防汛抢险保供的工作基础之上，中央企业迅速组织开展捐赠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第一批59家央企已经安排现金捐赠6.86亿元。 好，18点35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截至今天13点，南京全市共诊断出1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划定10个社区村居为中风险地区。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丽敏集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 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点36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来关注国内其他重点方面的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7月2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本土病例12例，江苏1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今天下午2点，南京市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最新情况。会上通报，截至今天13点，南京全市共诊断出13例确诊病例，其中7个轻型、6个普通型，共9例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今天12点，南京市区疾控公安部门共排查在宁密切接触者531人，已排查在宁次密接321人，排查、转运、采样等工作正在进行。 据南京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许民生介绍，根据分析研判，南京精准划定管控区域范围，目前已经划定10个社区村居为中风险地区，其中江宁区9个，丽水区1个。 南京市昨天新增的6个中风险地区分别是路口街道曹孙村、张家自然村、欢屯山自然村、永兴社区外曹房自然村、立塘村铜山端自然村、茅亭社区百丽华府小区3期以及茅亭小区。 目前南京市对涉及阳性检测人员所居住的小区进行了封闭管理，同时倡导市民非必要不离宁，确需离宁的需要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病毒溯源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驳斥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些谣言，他指出， 我们做基因工程的同志都知道，这个病毒你人工改造是肯定会留有痕迹的，没有这个痕迹，所以从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所以基于以上这3点，武汉病毒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职工和研究生感染新冠病毒，武汉病毒所也没有能够直接感染人类的病毒，也没有开展过新冠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更没有所谓的人造病毒。那么哪里来的因为违反实验室操作规程而导致的病毒泄露呢？这种提法是违反，既违反常识，也违背科学的规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珠海隧道透水事故，14名被困人员全部遇难。7月15号3:30左右，珠海市石景山施工隧道发生透水事故，导致14名施工人员被困。记者今天从珠海石景山隧道715透水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日来不间断的搜救，今天12:17，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发现并确认最后一名遇难者，至此14名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找到并确认遇难。 救援指挥部向不幸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接下来将继续做好家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全力协助省事故调查组开展调查。 我们再来看北京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北京地铁三处试点便利店已经基本具备开业条件，即将开业。 北京地铁便民服务设施布设已经列入到北京市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位于六号线青年路站的便利店是全国供销总社旗下专为北京地铁开发的全新品牌，主营全球甄选便利餐食、方便食品与饮品等产品系列。无论是早中晚三餐还是下午茶，地铁乘客都可以安享全时段定制美食，实现中式、西式等餐食风格全覆盖。 位于七号线菜市口站的京东便利店将通过京东掌柜管家智能管理系统实现智能选品、设置旧衣回收、文件打印、手机维修等便民服务，以及免费医药箱、免费热水、免费充电、免费存包等服务。 位于五号线和平里北街站的罗森便利店提供包括冰皮月饼、蛋糕、冰面包等在内的网红甜品，利用先进的生产设备加工粮食主产区优质大米研制出的美味饭团，精挑细选原材料，自制风味绝佳的零食。 目前便利店服务处于试点阶段，乘客在购物的过程当中有意见建议，可以现场向店员反映，或者是致电96165地铁服务热线。北京地铁公司将不断提升服务品质。下一步，北京地铁将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之上，为乘客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轻食、便当、烘焙等乘客所需的网红产品。 创青春中关村 U30 2021年度启动活动今天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全面开启新一期青年科技创新创业者的招募选拔和服务工作。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作为支持世界青年创新创业的品牌活动，创青春中关村 U30 已经连续举办了6年，累计吸引近5000位青年创新创业者参与，并通过开展创业培训、拓展联系机制、对接优质资源等多层次的后续支持服务，建立起创业青年和政府、社会及投资机构对接和交流的平台。新一期招募和选拔将继续聚焦高精尖产业结构，着眼国际，面向35岁以下的青年创新创业者，鼓励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生物医药、3D 视觉、大数据、先进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创新创业。活动发起人、北京中关村龙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红说， 从趋势来讲，科技的含量越来越高，也会获得更多的投资人的支持，呈现出高科技、高融资这样的一些特点。 U30 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对更年轻的一代，鼓励他们能够更好的创新，给予他们更多的赋能，从而呢，能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科技的创业者。 据了解，从2016年推出第一批年度优胜者至今 ，U30 平台上的159位年度优胜者累计发生再融资事件97次，再融资金额超过78亿。仅今年上半年，平台上的年度优胜者再融资事件达20次，融资金额超过28亿，同时还为社会提供数千个就业岗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降到了第十位，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的检测技术体系以及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等。传染病防治的成效对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期望寿命贡献巨大。 SARS 的这个诊断用了几个月的时间，那么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才确定是这个 SARS 冠状病毒感染引起了这个疾病。然后我们在临床诊治的时候，那个诊断技术也不能普及。现在中国在我们这个传染病的诊治方面水平基本跟全球是同步的，咱们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新冠肺炎它那个病原体就找到了。现在确诊一个新冠肺炎，甚至在我们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全都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到，应该说进步非常大。疫苗预防应该说中国都是与国际同步或者是领先的。 本节目由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记者曹宇采制，部分音响选自于北京泥枣等栏目。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昨天美元指数再创四月以来新高，那么后续走势如何呢？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陆晨好。 来帮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美元的走势。 好的，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亚洲时段美元指数是有一个先升后贬，截止到16:30呢是收于92.84。昨天啊，美元日内是一度触及了93.18的高点，这是二季度以来的新高，但是在晚间时段呢是重新跌回93以下，主要呢是由于市场风险偏好的回升。这个美国股市呢周三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上涨，这使得购买美元的这个避险需求是有所下降的。不过因为啊对通胀的忧虑和对传染性极强的新冠变种病毒的担忧，投资者呢仍然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在未来几个月内啊，这个通胀以及避险等因素将会继续支撑美元，这使得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保持强势。而市场啊普遍认为今年8月的美联储会议中将公布更多关于缩减美这个购债的消息，在执行之后呢才会真正讨论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加息周期。在具体的消息公布之前呢，这个美元继续大幅走强的这个动力是不足的，预计会在目前的这个区间内呢是有一个震荡整理运行的。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近期的欧元的走势情况。 好的，这个受到这个美元持续走强的影响啊，欧元本月是处于一个单边贬值的通道。七月以来呢，欧元对美元是累计下跌了超过1%，因为这个变种这病毒新流的扩散，法国、德国的这个确诊人数呢是有所反弹的，这也使得部分国家是重新了收紧了这个旅游的限制措施，这将影响欧元区的这个经济活动。而且除了疫情以外啊，这个欧元区目前还面临着这个物价急速上涨的一个通胀的问题。之前呢，欧洲央行已经宣布明确了通胀的目标为2%，而且可以容忍暂时性的超过这个预期，这就表明呢，他们的货币政策将在更长的时间内呢，保持一个超宽松的状态，而且鸽派的一个态度啊，对这个欧元造成了一种削弱。今天晚上呢，19:45，欧洲央行将公布这个利率决议。个人判断呢，这个欧洲央行将继续维持鸽派，这在美元走强的预期下呢，欧元将表现得更加弱势。主持人， 好，那么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663，欧元对人民币报7.6199，英镑对人民币报8.8868，加元对人民币报5.1431，澳元对人民币报4.7647。 好，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金葵花财富播报。近年来，纪念币收藏市场一直非常火热，每到新一题材纪念币发行之时，都会引起一阵热议。纪念币品类繁多，相信大家也很好奇纪念币具体怎么分类，有哪些有趣的题材。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一说。传统意义上，纪念币是具有特定主题的，由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设计制造，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我国现在发行的纪念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纪念币，另一类是贵金属纪念币。普通纪念币又可分为普通金属纪念币和纪念钞。普通纪念币 以1984年10月1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币》为开端，涉及题材众多，囊括重大历史事件、伟人诞辰、珍稀野生动物、体育运动题材、生肖贺岁等丰富内容，在其币面方寸之间镌刻着我们的璀璨文明，记录着我们的缤纷世界。贵金属纪念币则是为了特定主题而限量发行的人民币，材质为金、银、铂、钯等贵金属或其合金，秉承淬炼金银、传承文化为理念，以钱币艺术这种传统的艺术形式为载体，方寸之间包罗万象，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经过40余年发展，受到全国乃至世界钱币集藏爱好者的欢迎。作为具有特定主题且严格限量发行的法定货币，奠定了贵金属纪念币的收藏属性。同时，由于贵金属纪念币本身的贵金属属性和较高的文化科技附加值，使其又具有一定保值增值的投资属性。此外，任何一枚贵金属纪念币都承载着一定的主题意义，凝聚着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和标志，并通过专业造币厂精心铸造，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它们不仅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还弘扬了我国优秀的钱币文化，可谓一枚一故事，一币一传承。招商银行是贵金属纪念币的金融机构销售渠道之一。新题材贵金属纪念币发行之时，感兴趣的投资者可前往招商银行网点或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进行了解。最后想跟大家说的是，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想了解更多理财资讯，欢迎关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财富日报”即可订阅《金葵花财富日报》。 我们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当地时间7月21号，东京奥组委的相关人士透露称，目前预计约有950人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奥组委同时表示，关于出席情况正在进行最后的确认，有可能会进一步减少。 据报道，在这950人当中，日本国内相关人士大约150人。除担任奥运会和残奥会名誉总裁的天皇将出席之外，日本首相菅义伟等政府及国会相关人士，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国内体育团体和赞助商代表也将计划出席。约800人的外国相关人士则包括国际奥委会委员、各国要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及各国和地区奥委会代表、下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相关人士、拥有转播权的电视台和赞助商代表等。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郑晨、杨红、曼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何冲、邓里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22万亩平谷大桃成熟上市，线上线下多重选择，生态平谷，安全管控，首都果园，甜蜜您的生活。